one curse. 我从8月7号到8月10号这几天时间，我难道在刑警队呢？除了他们把我吊起来打，给我带到马路旁边去，就我只在那边拍个拍照，其余的时间我不让我睡觉，就是靠在老板上折磨我打我。然后刑警大队长刘金辉，他对我说，叫我承认，按他所说的出状况的去承认他入队，哪能承认去判？他说不拿我罚，让下去把你老婆也抓起来一起用吧。我跟他说，我跟他不用不吵，你办案要讲证据，你这样冤枉我。他说，我说是你就是你，处罚不处罚？然后我不听他的，温奇文就把我带到出现的第二间，就是这个间，然后那边的间，把我变成像那样穿啊，吊在窗户上。我好久不见你认。然后他就拿一本书啊，正门号的书，电火证，两边内，用一把小小的铁锤在那边打，打我的两边内。然后拿一支竹片那样摸我的，在我的摸我的肋骨中间了、啊，用这样插进去了，用这样肋骨摸我这个肋骨，这个肋骨中间摸这个中间，然后用这竹片硬插的，我不听他的。然后我是在外面呼过也喊过，没有人可怜我，不给我。我是在被打的时候里面，我身子因为我身体都无法动弹啊，身子摔倒脚下，当时摔倒到肿了，录像可能看得到。他用手抓住我的双腿，然后把我放在地上，还用手打我。他逼我说，按他手术出网过程出现的，我不听他。然后他又把我带到急诊的第三间去，又把我扣在那个边上。到最后他对我说，你去承认，叫我去承认，逃完一点点，主要让丁一要拉肚子就可以了。有这个罪判不重，哪能这样去判？你跟不拿八零，他马上下去把我老婆也抓起来一起用完。我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天塌也要塌下来，我也要把他扔，哪怕自己我自己的生命。 而家听翻阿连斌讲咧，即系佢当时喺刑喺呢个狱中啦，咁啊讲翻自己嗰个嘅遭遇咧，好似咧即系好轻松啊，好轻描淡写。其实咧，即系嗰种悲惨咧，真系 形容唔到嘅，真系。 真系佢自己先知啊！哇，头先嗰啲咁嘅即系逼供十大酷刑啊！ 系啊， 哇喺呢个肋骨里 面插。点解会打呢个位嘅咧？ 呢个位咧，我哋嘅。肋骨呢度咧有幾條係真係骨化嘅，但係呢幾條係軟肋嚟嘅，軟組織嚟。 右邊啊？ 呢兩條都係下邊咧，即係譬如咧，你我哋譬如我哋去 我哋做解剖啊，即係我哋睇人幫人哋啊，我哋有啲老師幫人哋做嗰啲美容整形啦。有啲人覺得自己條腰好粗咧，就會將下邊呢兩條軟骨咧剪咗佢嘅，即係整啲美韓國嗰啲。 好鬼痛！ 咁跟住佢條腰咪顯得瘦啲咯。實際上呢度係最痛啊！即係啲古人咧話咩琵琶骨啊，嗰啲咩骨啊，咁樣打你呢啲位咧就最痛最痛。 真係陰毒啊！ 係啊，嗰啲鳳眼拳咪打你呢位咯，嗰啲 就好痛嘅。啊，咁但係其實我有時又覺得點解會揾本好厚嘅類似啲書啊嗰啲咧， 隔山打牛 傷啊？ 咁但係隔住咁厚，但係都會仲痛嘅咩？ 梗係會痛啦！ 你幾條骨嗱？ 你呢幾條骨咧，攞腳一踩咧，你或者你拳頭大力啲咧，就會裂㗎啦，就會好容易裂㗎啦。 但又驗唔到傷。 係啦，因為你嗰個力度你追落去咧，你就會驗到傷。但係你分散打落去就驗唔到傷。 啲公安係咪全部受過呢啲？ 呢個最基本嘅訓練嚟㗎，我相信就大部分都識㗎啦。 應該當年啊，折磨呢個輪子工嚇，嗰陣時都已經實驗唔少啦。 嗱嗱，當然啦，而家你可以話係一面之詞嘅。係啦，咁佢講啫，冇人見到嗰個場面嘅，係咪？又驗唔到你啊，真係有呢個傷嘅。咁都係佢講嘅，咪信唔信咧？ 同埋佢亦都話啲公安亦都呃佢話：喂，你都係即係啲老鼠又冇嘢嘅，都係你想令人屙嘔嘅啫，可能判兩三年嘅啫，你認咗佢啦。 哇！呢啲好似 呢啲係有道， 有道啦， 有道嚟嘅。即係用其實香港警察都有呢啲嘢㗎。 即係今日咋？ 類似啫。 其實周圍警察都有用啲嘢嘅，呢個世界周圍都有嘅。老實講， 咁同埋好多反係你去到嗰個位咧，你而家咁樣諗嘅，即係有人會話。冇做點會認啊？傻嘅咩？即係死刑嘅喎咁樣。但你去到嗰個位置嘅時候，你喺咁嘅環境之下， 佢係威脅你屋企人嘅生命安全。 係啊，其實你根本就好怯嘅，好多時你係會即係你嗰啲內藥會出曬嚟。 其實今日我如果講到呢一壇咧，真係少少楞咧政治嘅事，因為今日我睇到啲報道咧，咪話啲人咧而家佔中咪好多人嘅啲佔中十死士啊，就好多人都準備退出啦嘛。咁啲方法都係咁嘅喎，都係總之就係一係用下硬功。就係咁啄你啦，跟住令到你覺得你係對嗰啲屋企人啊朋友唔住啦，即係會連累他人嘅時候，你自己會走啦。一唔係咧，就用軟功，梗係俾利益你啦。喂，其實同啲公安一樣嘅啫，差唔多 係啦，不外乎軟硬兼施㗎啦。 原來真係同出一轍嘅，大家都係共產黨成員啦，好嘢啊！ 所以唔係話你冇做你就一定唔會認嘅，就唔係嘅，真係嘅。自己去到嗰啲位，喂，你夠唔夠膽？ 咁我絕對相信。 到時你夠唔夠膽話你俾警方打到咁嘅時候，你都會唔認？ 我絕對相信。 一焗住認啊！因為佢攞你屋企人嘅生命嚟做威脅， 你點知佢做出啲咩嘢㗎？ 咁我覺得如果喺內地咧，喺大陸啲咁樣對住公安，我覺得你都冇咩辦法㗎啦。老實講，佢講乜你都要話係㗎啦。 係啊，即係佢有妻兒子女，佢有屋企人啊嘛。 其實佢哋真係任砌。我記得我以前好多年前咧，有個朋友仔咧，就需咗一樣好鬼戇居嘅嘢。 咩咧？ 佢就係帶鹹碟翻大陸。佢話佢要翻大陸做嘢，咁佢無釐頭就帶啲鹹碟一齊翻大陸。我話有冇搞錯？大陸啲鹹碟多過香港千萬倍，你喺大陸買得㗎啦。點解你要喺香港帶啲鹹碟翻大陸？佢話唔知啊，一時戇居就帶咗啲翻去。之後咧，但係唔係小嘢喎？佢俾人捉咗之後咧，就即係坐咗監咧，坐起碼差唔多成年喎。 個罪係咩啊？個罪係 帶鹹碟翻大陸咯，即係可能因為大陸出產，你做乜帶啲嘢鹹碟翻大陸咧？呢個就係商業嘅犯罪啩？我唔知啊，總之佢係犯罪啦。咁其實中間嘅過程就係因為佢冇唔肯俾錢去即係疏通啦，係 冇錯。 所以咧就繼續。 即係譬如我朋友同我講，其實咧大陸嗰個法例咧就係譬如佢2至20年咁樣啦，佢好寬鬆嘅，或者10至20年啦，佢1至20年。譬如你撞到人，判案嘅量刑咧就係1年至20年， 都好大。 你識人咧就1年，你唔識人咧就20年。即其實呢度係俾你收錢嘅，俾你走賺。 純粹都係錢問題啦。 唔係佢呢條法例佢咁樣定就係俾你收錢㗎啦。 原來 係啦係啦， 即係法例都可以定嚟俾你收。 佢定出嚟係俾你收， 即係一個收費嘅準則。 係啦係啦，冇錯。 所以其實咁當時即係頭先睇到啦，嗰兩家人其實一個即係受害者嘅家屬，另外一個咧似乎亦都係受害者啊嘅一方啦。咁大家都話自己係受害者啦。 咁事實上係，如果你咁死咗人嗰家，梗係好傷心啦。睇頭先嗰啲親戚啊，嗰啲長輩啊，即係喊得幾緊要啊，你就知道佢幾咁傷心啦。咁當然係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如果嗰個即係練斌嗰邊就覺得我佢個仔，即係練斌呢個人本身係一個即係好斯斯文文嘅人，你睇佢樣子其實幾斯文嘅啊。雖然外表唔代表一切啦。 佢個鄰居話佢都係比較怕醜仔嚟嘅。 同埋佢話佢對人好有禮貌啊，等等咧，完全唔似要即係會咁樣毒害人。而且加上即係如果公安講個理由就係為咗一包煙，咁兩間同樣嘅鋪頭，個客唔係去你度就去 我度噶啦，即係成日都出現噶啦。我相信係咪即係啲人都唔係好相信咁小事就搞到咁大鑊？ 嗯，不過你話為咗包煙就係即係一個可能導火線啫。究竟會唔會本身兩家人有積怨咧咁樣？但係咧就睇翻少少嘢就係話咧，其實咧阿廉斌咧佢結婚嗰時咧，阿丁雲蝦咧呢個受害者一方嘅丁雲蝦咧，佢個細佬啊就係阿廉斌嘅伴郎嚟嘅。嗯、即係其實佢哋本身的關係咧都係幾、即係幾和睦嘅。咁但係經過呢一件事之後咧，就好唔同啦個形勢。咁啊兩家人咧就反目成仇啊。咁啊甚至乎咧每一次出庭嘅時候咧，嗱首先講下呢單案咧，其實出庭咗無數次嘅，都數唔到咁多次啦。咁、啊經過呢八年裏面出咗好多次庭， 十次開庭啊，八年審理十次開庭。 咁每一次開庭啊點咧個場面？俾第九張相，第九張相。每一次出庭咧。就會見到一些類似咁嘅場面㗎啦，咁咧就呢一個受害者咧，如果唔知係咪丁雲蝦啦，咁就攞住即係佢兩個仔女嘅相片，呢一個遺照，嚇跟住咧就大聲咁樣呼冤，話對方咧就做一啲嘅即係喺度扮受害者啊，即係話對方扮受害者嘅，咁而咧念家方面咧亦都係咧，就佢家姐咧亦都會係。即係佢家姐就係申冤最多的一個最積極最落力啦。咁啊，亦都見到第十四張相嘅時候咧，就會睇到佢個家姐就會著住呢啲衫啦，就話佢個細佬係冤枉啦。後面嗰個應該係哥嚟。因為話念斌是冤枉就即係綁住個冤字喺個頭。 但係內地好興嘅呢啲所有嘅場面，你其實咧見好多好多。 啲上訪啊，係好多好普遍嘅啫。 因為咧，即係喺內地，如果你想即係有機會翻或者有機會即係拗下嘅，成拗下啫嚇，你一定要引起媒體嘅其實極大注意。 喺醫院門口都會我哋會成 有曬呢啲咁嘅裝束， 全部都即係老實講，佢做好做手都要做長戲俾啲傳媒睇到，咁有人去報導咧，先有機會咧拗兩拗。如果唔係咧，基本上判咗死。型都冇人知㗎， 同埋爭取到傳媒嗰個嘅係咪叫少少關注，或者係誒企喺你嗰邊啊，或者會寫好啲你啊，或者係似乎起，因為其實呢一單案咧，嗰個丁家咧其實都不滿咧，就覺得傳媒咧好似寫親啲嘢都係講對方係冤枉，咁我點咧？我死咗兩個仔，有冇人同情？ 因為其實大陸咧，其實只要輿論咧係站在你嗰邊嘅時候咧，即係佢嗰個法治就會傾向你嗰邊，因為始終人治嘅成分係比較。 就直情係人質啦，基本上咧睇下即係邊樣比較討好啲，或者其實最後都係講緊有冇收錢。 好似都唔係嘅，其實而家已經唔係錢唔錢嘅問題㗎啦，已經。 好似呢單案咧，呢個場面咧，同我哋上次同阿寶善傾嗰單即係埋牆碎屍案咧，其實咪又係見到呢場面，咪又係一大扎人喺嗰個法院門口嗰度，即係鬧曬交咁。但係最後嗰個判決都係因為即係阿女方識唔識邊個高層而引起，即係判死刑都可以變死緩。 但係頭先阿寶善你都講得啱，如果你睇過一套郭富城做嗰套《全民直擊》咧，《全民目擊》係嘛，佢都講即係譬如話。那個有錢佬咧，佢個女俾人冤枉咧，跟住佢就叫啲人咧，佢揾咗一大班人咧，做啲打手咧，喺網上製造輿論，即係話佢個女係冤枉嘅，都咁樣。冇錯。咁其實咧，而家真係好多時。 其實最明顯嗰個就係一個按腳嗰個女人咧，殺咗嗰個兩個高官啊嘛。跟住佢就話兩個高官想非禮佢啊嘛。即係跟住。網民咧就永遠都係幫平民噶嘛，唔會幫官員噶嘛， 係 啊， 係 啦，即係一定幫。到最後咧，呢個女人即使係殺咗兩個人，但係無罪釋放噶嘛，到最後出嚟。 咁所以大家都相信佢應該係受害者。 智慧啊，係啦，一定係智慧。 我睇下十一同埋十二嗰張相咧，所以睇下阿丁雲蝦咧。佢雖然係一介村婦但係佢當時咧亦都識得用一啲即係咁嘅手法咧。十二嗰張相係啦，有一張相咧就係佢著咗一件咁嘅袍咧嚇。佢就即係將兩個仔女個相貼咗上面，跟住咧就係即係指責即係對方咧，念家咧就扮弱者，念斌咧先至係真正嘅兇手。 我諗呢啲所謂嘅即係方法或者形式咧，基本上係喺內地係好普遍嘅，大家都係即係睇開報紙都見唔少啊。咁如果有一日萬一去到你身上嘅時候，佢都係照咁樣做翻咯，大家翻抄照做，就唔係話特登要扮啲咩，根本呢個係好普通嘅一個造型啊，可以咁樣講，即係大家都係咁樣上訪啊，大家都係咁樣去投訴噶啦，即係俾傳媒見到之後咧，就希望佢有報導啊咁樣。因為好難講啊，大家都會頭先阿寶善都講過啦，即係傳媒偏向邊方面嘅話咧，分分鐘法院就幫偏方面。咁所以大家都唔想喺傳媒嗰度就已經輸咗㗎啦。係，咁所以一定要出嚟講，因為事實上丁雲蝦咁兩個仔女真係咁樣慘死咗，佢自己又覺得好無辜㗎嘛。咁究竟係邊個毒死佢兩個仔女？ 係，同埋呢個丁家咧，直情係將念家成間屋咧。 啲家私電器全部打爛曬嚟泄憤啊！咁成間屋咧就破損到不得了，令到咧成家人咧，即係呢個念家咧，全部咧都要搬走，直情咧唔敢再住喺嗰度啊！因為咧基本上佢哋就好似過街老鼠咁咧，咁啊丁家嘅人咧見到佢哋咧就喊打喊殺咁啊，好驚啊！大家都咁，連最慘咧就係阿念斌佢入獄冇幾耐咧，佢個老豆就死咗啦。咁啊，老豆死之前咧，話説咧就死不瞑目，咁佢就話咧，如果係我個仔做咧。你千刀萬剐我都唔緊要，但如果唔係佢做咧，大家點樣都你哋點樣都要為佢爭取翻個公道咯。 佢哋啊，福建人，福建人咧好重視仔嘅，因為譬如我有個真係嘅，我有個徒弟咧，佢就係真係佢係福建人啦，跟住個仔咧真係掌上明珠個掌上明珠嘅，即係佢哋對仔嗰個重視程度係非常之深。 你隔離嗰位都係潮州嘅女嚟嘅， 係啊，好有道理。 佢今日仲健在都算係咁啦， 喺周頭都係潮州女。 係啊，以前好似話誒，即係古代嘅時候啊，食飯咧即係全部係男人食先噶嘛，女人其實邊？ 我哋去到潮州咧，我哋坐咧，我啦同埋佢哋個主人一齊坐嘅，啲女人同細路仔咧就坐台仔嘅，坐埋一邊嘅。咁冇得上大台食飯嘅，好多年前，不嬲到今日都係咁噶。我去潮州都係。 我最近去過潮州一次，我就冇見到呢個情況，我就見到即係真係一起食飯嚇。唔知係咪因為有客人喺度，即係係熱鬧情況啦，就唔同一般情況。可能平時屋企真係咁樣都未定。但我係好多外人嘅情況之下咧，就其實男男女女都全部一起食咁樣。 好啦，咁我哋拉翻嚟呢個福建啊。 喂，但係講真，頭先你即係其實你話嗰個成日都指責阿念斌，頭先講咁多證據咧，其實啲證據都係有個好大問題咋。念斌將嗰啲藥水，即係有毒嘅老鼠藥嘅水，就倒咗佢嗰個要嚟煮嘢嘅壺嘅水入邊咁啦，係嘛？咁但係嗰啲水其實乜都煮噶嘛，煮粥、煮雜魚同埋煮嗰碟青椒煮炒魷魚噶嘛，乜都煮。咁但係食粥，連阿丁雲蝦都有食粥噶嘛？ 應該反而粥先至係最毒， 仲多水 啦，最多水係粥喎。 因為據一啲毒理專家講咧，其實呢一個嘅忽越酸鹽咧，佢係水溶性嘅，即係佢咧基本上咧就係唔會，即係只係溶於水，係唔會溶於嗰啲油脂類。所以反而咧，如果攞嚟煮粥咧，應該食粥嗰個人咧先係最大件事。 係咯，因為溶水溶啊嘛。 跟住但係丁雲蝦就冇中毒啦，個問題就 咁起碼嗰兩個另外兩個大人啊，即係個房東同佢個女都。冇啊！我都食唔少粥噶。 咁所以呢一件事實咧，就同阿念斌嗰個口供咧就好矛盾喎。咁啊，當然啦，即係你話疑點一定有好多噶啦。但係問題你都要有一個人出嚟幫佢哋辯護啊。唔通自己講就得啦咩？如果唔係就即係如果係咁啊，真係如果自己都可以上庭。俾你辯護之後，你又可以冇事嘅，咁就真係唔使律師啦。咁啊，梗係唔係嘅，真係除咗你要請律師之外，你要請一個咧係好叻嘅律師，同埋咧好有正義感嘅律師。咁咧就雖然佢哋咧就好不幸啦，呢個念家，即係竟然咧阿念斌咧會遇到一個咁嘅即係指控啦。但係咧佢哋又好好彩喎，我覺得即係有好大嘅不幸，又有好大嘅幸運。就俾佢哋咧揾到一個好嘅律師喎。 呢個亦都係因為頭先佢搞到咁大嘅問題，即係呢件事咁揚啦，咁梗係有啲即係比較著名嘅律師係會注意到呢件事咧。咁如果有一日你上嚟揾我嘅話，咁可能都會有興趣接呢單 case 咧。老實講，咁呢個就係、是、所以點解啲人會即係借助傳媒去令呢件事有咁大花咁大，就係呢個原因。 呢個律師叫張燕生，第十張相。 一位女律師嚟嘅，哇！佢個朵好勁喎。 幾嘢㗎？你 就係中國十大優秀刑事辯護律師喎。即係中國真係乜都有十優喎，唱歌十優啦，跳舞十優啦。 中國十大喎， 全乜嘢都有十大。 大家又唔好咁認真嗰個十大， 即係 我想問點樣選出嚟嘅咧？ 我哋都係十大票咩？係咪先？ 我哋係十大網台嘅即係奇案節目，因為數埋都冇十個，應該有十大嘅。 咁啊，佢仲係法官嚟㗎，本身自己。係啊，佢做法官㗎，跟住佢亦都係律師嚟㗎， 即係好多內地好多。做過法官好多係咁，香港都係咁嘅，即 係香港都係咁嘅， 即係同一件事嚟嘅。 咁同埋咧，佢咧就話點解嗰時會揾著佢咧？因為佢家姐即係念斌家姐咧，就喺呢一個2007年開完庭之後咧，因為判咗死刑啊，即係念斌判咗死刑，咁咧就2008年嘅時候咧，就喺最慘，我真係好慘，覺得喺年29嘅時候就收到一封信，就法院寄嚟嘅。就係一個死刑判決書，即係你個細佬咧就準備要拉去刑場噶啦，咁你哋上唔上訴啊咁樣？咁跟住咧冇辦法，佢真係驚得好緊要，就上網係咁抄係咁抄，即係好慌張。咁結果咧就俾佢咧亂衝亂撞咧就撞到阿張燕生，咁佢就咧因為佢當時諗咧大家都係女人， 咁咧就好傾啲，同埋咧佢即係睇佢啲資料就覺得佢咧好有正義感啊。因為阿張燕生咧就話咧，佢做嘅案件佢話件件都要係精品，我一定即係唔會求其做嘅，真係咁樣講。 好開始你喎。 所以咪搞到咁咯， 你翻大陸做律師好過即係做呢個奇案。 你而家幾犀利啊！真係你都 有一集搞咁耐，你睇幾大鑊？呢個案件咧幾多資料？嗱咁啊，張燕生咧，而且當時咧本來收佢50,000嘅，咁後屘咧即係佢哋話冇錢咧，就講真都農村家庭邊有幾多錢啦？跟住話咁算啦，唔緊要啦，你哋有先還咯咁樣。其實呢個好緊要啊！你冇錢，佢幾正義都冇用嘅。如果佢一定要收錢嘅話。 嗯，係咪？即係老實講，同埋其實即係律師，即係好多時我哋喺電視見到好多喺大陸話，即係好有正義嘅律師，或者甚至啲維權律師咧，專幫啲即係被迫害嘅人。其實我成日都覺得喺大陸真係咪有辦法可以對抗到呢個政府嘅咧？ 要好有人士先得，同埋政府點樣定性呢個案件？因為其實呢啲案件係好小意思嘅啫，佢唔涉及國防，唔涉及外交。不涉及咩維穩嗰啲嘢咧，其實係點樣都得嘅，係啦，即係你總之唔好觸及到佢嗰、那個嗰啲敏感嘅地方，千祈唔好觸及到，咁佢就可以俾你嘅。 即係呢啲仲係可以真係去打嘅，講下證據咯，咁樣。 係啦，呢啲係冇問題嘅，呢啲因為都係啲小人物嚟嘅啫嘛，喺政府嘅眼中，咁所以佢冇所謂。 不過咁喎，呢一單案咧就係2006年呢一個福建十大刑事案件之一。 全部都 係 十大嘅，即係大陸真係乜鬼中意選十大， 每年都有十大。 而且咧，根本當時咧，一拉咗練兵冇幾耐咧，呢一個市政府咧， 即刻發獎金， 即刻發獎金，發咗50,000+俾呢一個公安嗰度咧，公安局啦，就表揚佢哋咧，就快速破案，神速破案。咁因為嗰輪咧，佢哋破咗好多案，哇！唔知真係犀利啦，真係咁短時間就可以破到10宗8宗嘅，一個月破到10多宗案。 咪有錢啊，破案係快啲嘅呢個世界咁啊！有錢使得鬼推。 可能佢上頭又要你增加個破案率啦。 真係能幹㗎啦！ 即係要增加個破案率啦。 咁所以其實都幾大壓力嘅喎，即係阿張燕生，我諗佢當時接呢個案件咧，佢自己都嚇面對幾大壓力。 但係佢就是一個即係已經係好知名嘅律師啦，即係去到有個十大優秀咁嘅即係。 同埋最緊要佢係法官。他懂得人多，他有人脈，如果不是呢，一早已經死刑，已經不可能可以經過這麼多次在這個駁回，這麼多次翻翻落去一審或者二審嘅， 四次死刑 係啦，冇錯。 因為始終即係講真，人治嘅成分好大啦，咁即係可以推翻佢落去，可以再俾你重審一次， 批准咗延期6次。 嗱，呢啲嘢都應該係入邊有啲力量喺度㗎啦。咁但係最大嘅力量就係話，希望可以多啲時間再揾多啲證據。 冇錯， 呢個都係好重要嘅，因為咧公安就想肯定係以快打慢啦，任何警察都係咁㗎，警方都係咁㗎啦，即係盡快揾到證據，盡快落案，盡快叉全咪上庭，咁你咪。即係成功咯嚇，咁呢個即係都係咁諗嘅。咁但係辯方嗰邊梗係想多啲時間去推翻你所有嘅證據，甚至揾啲新嘅證據出嚟證明個當事人係無辜㗎啦， 係嘛？係咁啊！好彩佢哋咧揾到呢一個即係咁有正義感而又咁叻嘅律師啦。當時咧就話覺得有兩樣嘢極度可疑嘅。第一就係話練斌嗰個口供，學我哋頭先話齋，我哋用普通嘅人嘅常識去推理，你落咗啲嗰啲毒鼠藥，落啲水度，啲水又煮粥。又煮魷魚，咁你丁雲蝦點解有份食粥又會冇事呢？ 不過呢個係解釋到嘅，因為即係食嘅份量問題咧，每個人對嗰種毒性嗰個毒藥個反應不同。 最有可疑係個魷魚喎。 但個魷魚，魷魚係最大可疑啊嘛？點解你會冇 check 嗰個魷魚咧？即係嗰個阿律師就覺得真係好不可思議。 可能佢難度比較高 ，check 水比較簡單， 可能係啦，係比較同埋。 但佢個因為佢嗰啲檢驗咧實在太少啊，同埋咧佢話當時咧其實阿張燕生咧問落嘅即係申請落嘅時候咧發現咧。只係出示了7份嘅檢驗報告，仲要離譜到咧，有啲咧只係一張 A4 紙咧就講完啦。咁仲要咧，佢全部咧係得個總結嘅啫，即係就話啊，佢係呢個人咧就係中咗咩佢有啲胃裡面就有啲咩毒藥啦，即係忽越酸鹽啦。 跟住咧個吻合啦， 個水咧就有忽越酸鹽啦。咁但係咧。冇個即係根據乜嘢咧？佢冇其他嘢，即係好簡單就講完，即係得個總結嘅啫，冇過程嘅。同埋咧，佢話嗰啲水咧就有忽越酸鹽喎，咁但係咧個水冇驗過水壺喎，咁你個水壺點解唔係攞埋去驗嘅咧？咁係咪好奇怪咧？即係好求其。 同埋佢哋攞嗰個證物同佢被捕啊嗰啲咧係相差好多日嘅喎。係啊，即係譬如佢捉佢嘅時候，佢認罪係8月2日啊嘛，攞嗰啲嘢去驗係8月7日啊嘛。係啊，所以其實佢完全係， 即係話佢有好多 好離譜喎。 好搞笑就譬如話佢驗到嗰個把手門嗰個把手咧有忽越酸鹽啦。但係話說咧，其實咧係啊，練斌認咗罪之後咧，佢先去 check 嘅，即係其實。 但係佢因為要配合翻誒，佢哋好神勇啊嘛，係咪先？又 check 到你啊，輝宇宣言，所以先捉到李殿斌啊嘛，所以夾硬將嗰個時間咧 就改 咗嘅。咁而且咧後嚟咧，亦都係最好笑就係、 是、 警方裡面自己有人出嚟喺個庭度講。其實 係我哋改咗啦。 係啊，係啊，阿邊個講㗎？叫我咁做㗎，咁樣即係督翻自己人嘅。咁你話係咪離曬譜咧？ 嗯，咁所以離曬譜啊，梗啊。但係問題咧就係有個律師能夠令到佢哋肯講翻呢啲咁嘅少少嘅事實出嚟咧，呢下先奇啊！ 即係背後呢個律師一定背後有啲好犀利。 係啊，呢下先係歧視，點解可以做咧？即係如果你係嗰個警方，你係即係公安嗰邊嗰啲咁嘅，照繼續講大話，講大話梗㗎啦！你冇諗過公安係講堅㗎嘛？ 冇錯，佢公安系統係好獨立㗎， 基本上都係我中意咁講啊，咁講。 官官相衛㗎嘛。 同埋你要諗翻呢件事嘅背景係一個即係小漁村嘅一件即係嘅中毒事件。懷疑落毒，即係喺大陸死人係好少嘅事，即係唔同香港死咗個人係好大件事。喺大陸死咗人係好少事啫，咁即係總之揾到個人出嚟拉咗佢，咪又再死多個人，即係判個死刑咁咪搞掂咗咯。基本上係好少嘅事，但係我諗公安都冇諗過搞到咩十大優秀律師出嚟搞啊。 係啦，冇錯。 所以唔係得佢咁鍥而不捨咧，佢去即係窮追猛打咧，我諗。真係可能真係死咗嘅， 即係佢家姐，即係要感恩佢家姐。 係，我覺得係即係嗰種即係不放棄的精神係好緊要，因為跟住一路咁樣上訪，一路咁樣揾人幫手啊，先揾到啊張燕生。咁張燕生喺後邊做咗啲咩，就應該都同阿寶善話齋啦。如果冇啲幕後嘢，佢好難令到嗰啲人會啊，即係會肯出嚟自己認自己寫錯啊，或者有邊個指示你都冇可能㗎啦。基本上都 佢仲可以逼到警方咧，就係攞翻三份咧係冇公開嘅呢個嗰、那個叫口供啊，咁因為咧佢就發現咧，阿張燕生就發現咧，喂，當時同台食飯嗰個陳炎嬌咁重要嘅證人，點解冇口供㗎？冇可能啊，真係。跟住佢就叫警方即係向法院申請翻，攞翻啲口供出嚟，結果真係有喎，收埋咗三份口供。咁其中咧，陳炎嬌就講咩咧？佢就例如佢就話咧，其實當時咧個煲水咧，佢根本成日都係用緊個煲水嘅。就唔係 煮飯嘅時候用嘅， 係啦，就唔係喺阿廉斌作案嘅時間之後，先至用嘅，因為根本朝頭早已經用緊嗰啲水。 佢甚至講過話，其實佢煮飯嘅時候，佢係用另一個膠桶嘅水嘅添， 係啦， 基本上就唔係用嗰個壺嘅。 咁所以係講唔通嘅成件，但係後屘佢自己因為可能警方就叫佢要配合啊，配合翻個案情啊，唔該。咁於是乎佢又改咗，佢就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後屘先用嘅咁樣。係啊，攞咗啲魷魚翻嚟咧，之後先煮嘅。 即係人命幾兒戲咧，喺大陸嗰邊人。 絕對係㗎，即係你唔可以諗公安真係會認真去查案咧，冇可能㗎啦，我相信。 即係其實講真，到今日係未沉冤得雪。 即係分分鐘，其實嗰件事係出於嗰啲咁嘅所謂忽越宣言，其實佢係老鼠藥，但係可能係俾嗰啲即係不法商人用嚟即係保鮮啊，即係保將啲魷魚保鮮啊。 可能魷魚嘅漂白劑嚟嘅都唔出奇。 第三拍我哋再或者估下真空。不過咧嗱，講翻咧，其實練斌咧咁佢喺獄中又受到咁嘅即係。冤屈啦，即係雖然外面話有人好多人幫佢奔跑啊咁，但始終佢喺獄中嘅心情咧真係好忐忑。哇！你死刑喎，大佬，我都唔知聽日仲見唔見到個太陽啦，係咪先？咁佢自己都曾經講過，話即係好難受嘅，就試過第四次判死刑嘅時候咧，佢即係同獄中嘅人咧就。可能佢有個期限坐完就可以走嘅，但佢話我真係唔知道我第日就仲喺咪呢個世界上面咯。咁同埋試過咧喺庭上咧，因為佢每一次咧，佢話俾警方逼供啊，嚴刑逼供嘅時候咧，法院咧開就唔俾佢講啦，唔好講啦，你唔准講。跟住佢， 唔係因為呢個唔需要講，大家知道有噶啦嘛，即係有嘅事況就有嘅情況就唔需要再講。 你呢個法院最要面子噶嘛，你而家喺度落佢面子嘅。 唔係法院係預咗你俾人打完噶啦，咁你梗個都俾人打啦，唔好講啦，呢啲小事嚟噶嘛，唔好講呢啲，你講翻其他啦。 但結果嗰次佢就忍唔住啦，佢話唔得，我一定要用二十分鐘時間講，你俾我講啦。咁佢就話咧，即係首先講話俾人誣衊啦，俾人打啦，咁然之後佢就亦都係望住阿丁雲蝦，庭上嘅丁雲蝦咧就話。即係你哋死咗啊仔女啦，對仔女啦，我都好難過。但係咧，其實咧，我都係受害者咁樣。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丁雲蝦嘅屋企人就梗係聽唔入耳噶啦。 冇錯，冇錯。啊， 擺明咁多證據都指向你，你點會唔係？ 好似其實佢哋好盲目嘅。講真，佢哋只要咧俾佢哋揾到一個焦點，佢哋就不斷去追住。 因為大家都即係唔係你係邊個咧？一講唔係你係邊個係喎，咁冇人知係邊個啊嘛，咁啊唯有啄係你咯。唔通我頭先講話呢個係食物中毒咩？咁你唔會相信噶嘛？即係你接受唔到呢件事啊嘛？ 真係接受唔到㗎，講真係。 咁嗱，經過頭先我哋咁樣講咗咁多案情啦，同埋咧就話即係四次嘅死刑啦。咁點解最後即係話喺今年嘅中秋，竟然咧即係佢係有幸可以同屋企人團圓咧？咁梗係最後嗰一擊就最緊要啦，就係、是、原來其實咧都係今年嘅事啫，幾個月前一兩個月前嘅事嘅啫，就係、是、即係喺今年咧最後一次開庭啦。咁點解今次咧係可以打勝仗咧？咁我哋翻轉頭第三 part 咧，繼續同大家追蹤呢一件咧咁神奇嘅案件。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湾道九十九号。 司机唔该，东头湾道九十九号啊。 哇，喺小姐嗰度好危险噶，夜妈妈你又咁靓女，你唔惊嘅咩？ 咁呢个我都知道，不过逢星期三五晚十一点钟，好多人陪我去嗰度噶，使乜惊？咦，我咁快就去到啦，几多钱啊？ 你睇唔到个标嘅咩？99蚊，三个月啊嘛，我哋明码实价抵到烂啊！ 咁呢度一嚿水唔使找啊 ？Sorry 喎，我哋淨係收 PayPal、支付寶同埋銀行過數嘅啫，仲有唔收貼士嘅，詳情即刻上 www.radio99.tv 睇睇啦。 假如聽到奇案兩個字，你有以下嘅症狀：心跳加速、瞳孔擴張、腿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經中咗奇案毒啦。 呢個時候你仲唔快啲嚟解下毒？ 奇案迷会，奇案迷最佳追水嘅集中地，每日新鲜嘅奇案或者陈年经典嘅奇案都可以喺度分享到。仲有，悬疑推理游戏考你脑筋。 奇案迷会，你今日 like 咗未啊？